朝鲜半岛危机管理和紧张缓和国际会议从5月31号到6月2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，由瑞典安全及开发政策研究所主办。会议有朝鲜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代表团和瑞典、中国、美国、日本、南朝鲜的政策研究机关代表团参加，并认真讨论了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、保障和平与安全的途径。